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接下来啊，我们说一说福。小朋友们，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会在家里的大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呢？而且呀，很多时候这个福呀还是倒过来的。为什么要把一个字儿倒过来贴呢？是不是爸爸妈妈弄错了呀？哈哈，妞妞要告诉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把福字倒过来贴呀，是有一个小秘密的。因为呢，把福倒过来贴是福到了的意思。不信的话，小朋友们可以一起跟妞妞姐姐念一念，福到了，福到了，是不是呀？那么这个小秘密是谁第一个发现的呢？这里面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很久以前，我们国家曾有一个大明朝，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说起中国的时候，都叫它大明。这个大明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呀，名字叫做朱元璋。这个姓朱的皇帝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讨厌谁，不喜欢谁，想杀掉谁的话呀，他就派人在这个人的门上贴上一个福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如果谁家的大门上要是出现了一个福字啊，就说明他马上要倒大霉了。小朋友想一想，这样多可怕呀。这个皇帝的妻子，也就是皇后，也跟我们一样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皇帝又在一个人的家门上贴上了一个福字，准备杀他的时候，这位好心的皇后呢，就决定要想一个办法来救一救这家人。于是啊，他就悄悄地发布了一道命令，他命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亮之前都在自家的门上贴上一个福字。大家想一想啊，皇后的命令谁敢不听啊？于是一夜之间，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了福字。可是呢，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儿，就把那个福啊给贴倒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向皇上报告说，皇上皇上，这城里家家户户都贴了福字，你说究竟该杀谁呢？皇帝一愣，心想，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只在一家的门上贴了福字呀，是谁这么大胆，敢开这样的玩笑？皇帝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亲自去大街上查看，一瞧，哎，真的呀，所有的门上都贴着福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那户把福给贴倒了的人家。这个皇帝本来就很生气，再一看这一家竟然把福字给贴倒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胡子竖得老高，立即命令手下人要把那家人全部都杀光。这个消息被那位好心的皇后知道了，皇后赶紧坐着轿子赶到了皇帝身边，说，皇上啊，您啊不该杀他们，相反呢，您该重重地赏他们。皇上一听觉得很奇怪呀，于是问，为什么？皇后不慌不忙地说，您看那家人呐，是因为知道您今日来访，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的，意思是皇上驾到，福就到了，您看是不是呀？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心里非常高兴，马上就下令放了那家人，而且啊，还赏给他们好多好东西。就是这样呢，一场危险被我们这位聪明的皇后化解了。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个倒贴福字的习惯呢，给保留了下来。一呢，是为了欢迎福气来到自己家里；二呢，也是为了纪念那位聪明而善良的皇后。那么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明白了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个福字倒着贴了吧？以后呀，如果再看到爸爸妈妈在门上贴福字，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忘了说上一句“福到了”，好吗？ 记住了吗？